清晨七点钟，胸肌我搏命，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时间的7:02，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雄鸡唱晓。各位家里儿早，我是慧凡啊。这今天的一早上出来之后，依然是一个非常晴亮的好天啊。现在朝霞还没有完全的褪去呢，还天空是处在一个渐变色交界里边啊。但是大家伙儿也都关注到了，咱们国安二队的孩子们终于回来了啊！宋彦军发来说太不容易，好好休息一下，加油，国安未来有希望啊！女生宿舍也在关注，说终于回来了，太不容易，这时间真的满打满算前前后后啊，整个的，在亚冠当中，为了这一次亚冠所付出的这种时间成本。等等一系列的这个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所以今天我们也一起来关注啊，国安接下来的备战情况啊，终于是回到了国内完全体，您对国安接下来有什么样的期待？ 是的啊，还有呢，第二个话题啊，我们还在关注着正在发酵的体坛的一些教练人员的变动哈，暗流涌动，有的人走了，有的人呢。看起来没走，但他其实又要走了。 呵，看起来没走，其实走了，这个伤害性挺大，侮辱性也有点强。 所以说呢，我们第二个话题是，但是有的人走了，他走的不一定是好事，也不一定是坏事，这个还要时间来看。所以说呢，我们一起来想一想，哪些教练球员的离开在后来让您感到遗憾啊？ 两个话题在我们的微信、微博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都可以一起来进行文字的互动。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冬奥方面，雪游龙见证了五个第一次，中国选手首次参加正赛。另外，北京还会设有十处冬奥主题花坛，奥运专用道，12月底完工。 刘晓宇表示，舒豪已经参加了对抗并且加练，感觉他状态不错，而且呢，周琦也是晒出了出发动态，将前往日本准备参加世预赛。然后在 NBA 方面，詹姆斯遭驱逐，威少浓眉合砍56分，湖人在客场逆转了活塞。 这是 NBA 方面的情况，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休斯顿世乒赛就要开赛了，陈梦可能要超越张继科的成就，而樊振东即将接班马龙啊，这个国乒也是后浪推着前浪，非常的队内竞争非常的激烈。我们也继续来看看中美的跨国组合也将亮相休斯顿世乒赛，乒乓外交再掀新篇章。另外就是刚才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咱们国安的小将们终于啊，所有人员都已经回到了国内了，太不容易了。两个话题也继续来跟我们互动，我们进入到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好，首先一上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冬奥最新的情况。就在上周末结束的相约北京的雪橇世界杯赛上，德国和奥地利两大雪橇强国包揽了共计4枚金牌。赛后他们不仅是分享了成功的原因，也给年轻的中国队提供了一些建议。来听一下我们的记者于博川带来的报道。 11月20号到21号举办的相约北京雪橇世界杯上，德国和奥地利两大雪橇强国在共计4个项目中分别获得了2项冠军，展现出强劲的实力。其中男子单人雪橇项目，德国队包揽了前3名。获得银牌的菲利克斯·洛赫就表示， 强大的团队支撑是德国在雪车雪橇项目上形成集团优势的重要原因。 第一是我们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团队，我们的教练，我们的理疗师以及我们团队中的任何一位成员都很给力，所以我们的团队一直配合得非常的好，这也是为什么今天能取得如此好的成绩的原因之一。第二点，通过这段时间的训练，我们在这条新赛道上找到了非常默契的滑行方式，找到了最佳的滑行线路。当然今天我们的整个的准备的状况，身体的状况都非常的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两轮的滑行当中都表现出了自己非常优异的水平。总的来说，我觉得今天的成绩要归功于过去几周，过去几个月，过去多少多少年我们做出的艰苦的训练和准备，不只是在延庆的这段时间的训练，所以还是要感谢背后强大的这个团队带给我们的力量。 夺得团体接力项目冠军的奥地利队也是雪橇项目的强国。男队员大卫·格莱舍尔在谈到获得第九名的中国队时表示，中国队在近几年的进步显著，但还需要长时间的磨练才能跻身为世界强队。 我觉得中国队在这些年的表现其实很令人惊讶。雪橇这项运动是需要用时间来不断的磨砺，打磨出最佳的成绩。所以中国队很有希望，我也希望他们能够在未来取得越来越好的成绩。 After the Olympics to even get better。 好，我们也继续来看一看这一次的雪橇世界杯啊，也是在雪游龙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落幕。这也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延庆赛区明年冬奥会开幕前最后一侧，五个第一次在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诞生了。世界顶级水平的雪橇世界杯首次来到了中国，本次赛事也是本赛季的雪橇世界杯系列赛的第一站，也是北京冬奥会的积分赛之一。中国的电视转播制作团队第一次现场直播了雪橇比赛，中国运动员首次晋级了雪橇世界杯正赛，而今年下半年举行的相约北京系列冬季体育赛事也第一次迎来了现场的观众。那在中国队的备战方面，范多耀是以59秒535晋级了雪橇世界杯的正赛，在正赛里他又以1分59秒038名列在第32名，虽然排在最后一位，但是这是中国雪橇运动员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正赛，所以主教练沃尔夫冈对他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满意的。那赛后作为中国队队长的范多耀他也说，既看到了和世界强国选手之间的差距，也看到了自己的进步。那这一次的雪橇世界杯，11月20号是完成了男子的双人雪橇和男子单人雪橇的比赛，11月21号又完成了女子单人雪橇和团体接力赛的比赛。这也是这一次世界杯举行的四个小项和北京冬奥会的雪橇项目设项是完全一致的。刚才我们的记者也介绍了啊，德国是雪橇强国，所以呢，德国选手在比赛里是体现出了一种统治力，包揽了男子单人雪橇的前三位。德国的选手埃格特和贝内肯夺得了男子双人的雪橇冠军，而奥地利的选手埃格勒又获得了女子单人雪橇冠军，德国的选手陶比茨获得了亚军，第四第五名也是被德国选手包揽了。 在团体接力比赛当中，女单的胡慧兰、男单的范多耀和男双的黄叶波、彭俊岳代表中国队出战，获得了第九的成绩。奥地利队夺得冠军，美国和意大利队分获二三名。各国参赛运动员赛后纷纷称赞雪游龙赛道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充满了挑战性。埃格特和贝内肯认为，这条赛道的尾端比首端阶段难滑，因为在转角处运动员感受不到压力，这就是为什么这条赛道有难度的原因。说在别的赛道啊，你可以保持更多的压力，并且清晰地感受到赛道的感受，但在这儿运动员不得不随时克服一些起伏，想要保持稳定，事先就要有很好的预判，就要考验参赛运动员们的经验与调整能力，所以这条赛道的体验很棒。而且呢， 在世界杯举行期间啊，来自很多学校的128名志愿者也是为各国运动员、媒体记者、转播商等提供了路线指引、防疫提醒、语言翻译、赛道巡查等服务。参赛的国外运动员、教练员以及国际雪橇联合会官员对于延庆赛区的赛事组织和保障服务工作非常满意，期待明年二月能够重返这里参加2022年北京冬奥会。 那明天晚上北京冬残奥会就即将迎来倒计时100天，即将参加冬残奥会的中国选手准备好了吗？昨天我们的记者李维也走进了中国残奥冰球队的训练馆，来听听即将第一次参加冬残奥会的中国队是怎么说的。 走进中国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的冰球馆，25位即将参加北京冬残奥会的选手正在进行着积极的备战。再过100天，他们就将实现自己的奥运梦。其实，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也许还有更高的梦想。2015年底，中国残联在哈尔滨举办了冰球项目的首次训练营，这也标志着我国残奥冰球项目正式成立。2016年，中国队邀请了俄罗斯教练尼古拉作为主教练。球队开始为北京冬残奥会进行了准备。中国队的副领队王建斌告诉记者，之所以邀请尼古拉，因为他的经历非常适合目前的这支球队。 他是08年建的队伍，那就是说到14年大约这个时间他就拿了奥运会的第二名。所以为什么我们聘了俄罗斯的教练，觉得我们很相近，他是支撑教练专门带训练的，所以我们觉得就把他聘了。 这4年多的时间，尼古拉和中国队产生了极好的化学反应。在2018年世界残奥冰球 C 组锦标赛中，仅仅成立1年多的中国队就以全胜的战绩成功晋级了 B 组，又在2019年 B 组的比赛中获得了季军的好成绩。前一段他们参加了在瑞典进行的 B 组比赛，又一次完胜了所有的对手。王建斌说，目前球队的状态非常的好， 回来以后应该是更有信心了，训练热情啊也非常的高，整个队员的状态应该说非常好。 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中国队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实战机会少，因为疫情的原因无法进行更多的比赛。所以真正到了冬奥会的时候，队员是不是能够发挥出训练的水平，也是主教练尼古拉最担心的。 我们的运动员呢，现在比赛欲望非常强烈，我们也有他们非常具备体育精神，所以呢，我们坚信我们呢会努力去完成我们该完成的任务。整个是训练了有4年之久，队员现在整个学习到了非常多的东西，进步也是非常大。我非常相信我的队员，但是说在场上对于所学到东西的一个完成度，这个现在是我们比较关心的。 北京冬残奥会即将迎来倒计时100天。对于中国残奥冰球队来说，只能继续刻苦的训练，争取在家门口展示自己的风采。 这个强度应该是挺大的，我们现在一般1天2练，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因为他在冰上受这个气候的条件的要求，一般在冰上训练最多不超过1.5小时以上。因为他们打完了每一节，他们回来以后衣服全部塌透了，应该是训练比其他的项目要苦得多。 上午将近2个小时的训练结束了，队员们摘下头盔已经是大汗淋漓。21岁的汪之栋说，这个项目确实挺苦的，但他的梦想就是参加冬残奥会，所以自己一直在努力。 因为有自己想打一次奥运会嘛，所以这个奥运会的梦想在这一直坚持下来。肯定是想打好每一场比赛，努力去赢得每一场比赛，然后具体成绩都能，只要是发挥自己的水平，最后结果怎么样反正都能接受。 而作为队里的唯一女队员，已经38岁的于静告诉记者，她之前从事过4个不同的残疾人体育项目，这次是第一次参与冬残奥的项目。她也希望和这些年轻的弟弟们一起实现更高的目标。 还有100天啊，就要冬残奥会比赛了。 对， 期待吗？ 非常期待。 这种期待从什么时候开始？ 中国残奥冰球队这次集训第一天开始就有这种想法。我们在日常的训练当中竭尽自己的所能，然后把自己做得更好。 确实听到了运动员们这个在 冰馆里边，冰球馆里面的这个备战哈，器械都在跟冰面敲击碰撞出的这个声音，都觉得他们很不容易。那当然接下来在我们在北京城，在四九城里会看到很多的为冬奥造势的这些主题气氛的花坛， 是的， 北京会有十处主题花坛来营造冬奥的氛围，整体的景观布置明年1月20号前就将完成了。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北京市运行保障指挥部城市运行以及环境保障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张岩介绍，冬奥会正是春节，在城市景观设计方面，北京结合了北方冬季的特点，也精心的策划设计了城市的景观方案，在两地三赛区营造浓厚的喜庆祥和、同庆冬奥的景观氛围。 城市景观方案啊，将是设置3处标志性的景观、10个主题花坛、60余处景观小品，在178条道路布置灯饰，在长安街及其延长线、京平高速、京礼高速等10条路设置宣传道旗，在353个公交站和49个地铁站停布置冬奥宣传画面，同时注重京张高铁、京礼高速等北京、河北两地联络线景观布置，做到时序同步、效果连续、亮点分成，整体景观布置将于明年1月20号前精彩呈现。 我们也继续关注一下武大靖啊，其实最近几站短道速滑世界杯上武大靖的表现比较一般，那他昨天也是发了一条微博对近期的表现啊做了一个解释，他说3站世界杯很快就过去了，大家给我的建议也很赞同，自己的问题很多，比如确认守不住，比如后程没劲儿，也会在今后的训练里去努力的克服和改正。这是自己第3次的奥运会了，10多年当中从无名小卒当上了奥运冠军，而真的武大靖的这一条路也走得非常的传奇，从那个当年的女队的陪练到奥运冠军，哎呀，这也是一路的艰辛，从不太稳定到500米的7连冠，到现在啊经历了一些状态上的低谷，所以这一路走来他说也是让他很难忘那些克服困难的时候。他说有人说一滑不要就怨裁判，之前他说会有这种心态，但是现在更多的呢是会从自己身上去找原因。上一次500米抢跑，因为都没有经历过一枪会判罚2个人，不知道到底是谁抢跑在先，都是第一次经历，所以对这个规则还需要进一步的去熟悉啊，也去熟悉更多的这种国际判罚当中的一些细节。他说当然现在的表现不够理想，但是相信努力之后状态还是会回来的，会把握好每一个时期，努力的做好最终的目标。 是的，还有另一条消息是单板双胞胎姐妹花哈共同冲击奥运门票，姐姐欧洲杯获得了第4名。在当地时间的11月18号到19号，中国单板花也大跳台的和坡面障碍技巧的国家队集训在荷兰林堡省小镇兰德赫拉夫参加了2站坡面障碍技巧的比赛，一站是国际雪联的积分赛，一站是欧洲杯。2站比赛，20岁的任子铮都是成绩最好的中国选手，尤其是欧洲杯上他拿到了第4名。而在1周前，他的双胞胎妹妹任子妍获得了瑞士伯尔尼站的冠军。新的赛季，这对单板滑雪双胞胎姐妹花正在全力向北京冬奥会门票发起冲击。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其他的消息啊，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朝闻体坛。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朝闻体坛，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小雨啊，那首钢现在正是在集结之后进行着训练，舒豪参加了整堂训练课，小雨也接受采访说已经在恢复了，这个阿豪的状态也不错，而说今天刚回来老雅就给他们来了一堂量非常大的训练课，练完之后大家都觉得有点累啊，那林书豪也是全程的参与了，虽然今天的强度还没有到达比赛的水准，但是整体看他练完之后已经是恢复到了一个不错的状态。确实书豪是结束隔离之后就赶到了诸暨来观战球队第一阶段的后几场比赛，但是因为他的这个腰伤还没有完全的好转，所以第二阶段应该就可以正式的注册来帮助球队了。在第二阶段各个 俱乐部都会迎来自己外援的回归，所以其实对于整个的 CBA 联盟的格局也会产生进一步的影响。那现在首钢啊是一个三小，虽然说那两小还没有来到国内哈、啊，但是可以未来期待，就是三位小外援啊后卫加上双塔的组合，到底会给首钢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阵容上的变化？我们也是连线了评论员刘潇啊，他具体来谈了谈这个阵容，老雅应该怎么用？ 这两天呢，就是有消息说新签了一个美国的小外援啊，叫巴里布朗，是一个后卫，1.9米左右的身高，就是他的主要成绩是在他的大学期间啊。表现还可以，然后呢没有在 NBA 选秀中获得一个顺位，所以说大家对他对这个球员呢可能不是特别的了解。那么为什么北京队会选择三个小外援啊，包括这个吉布森也要续约，然后已经回来的林书豪。那么我觉得是有几方面的考虑啊。一方面呢，北京队我们看到前面啊第一阶段8胜5负的战绩排在第八位，成绩呢不算很理想，但是呢也赢了一些强队啊，像广东啊，像这个上海啊，但是呢从得分方面来看，场均就这么8-9分的这个得分，我觉得一方面他们需要有冲击力的外援来进行得分啊，来在关键时刻能够敢于去单打或者出手去帮助球队解决这个得分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呢，内线呢因为双塔这个赛季的作用非常明显，而且进步非常快。那么可能在内线方面相对来说已经得到了保障，但是外线的进攻呢，你看方硕的状态还没有完全恢复，小川也是，王肖辉呢也是说不是说很稳定，肖宇也是有的时候很好，有的时候也一般，所以说在外线需要一个或者几个这种球员来给在得分方面进行一些支持，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是林书豪啊，虽然说现在回归了，但是经过很长时间没有打比赛，再加上这个得了新冠治疗康复整个的一个过程啊，时间比较长，进入比赛状态会是什么样，北京队应该也不会觉得特别有把握，所以说再选这么一两个小外援。那么为什么还要选吉布森呢？吉布森一方面是在上个赛季啊球队有使用他的经历啊，比较熟悉，另外他这个得分能力确实还是比较强的。但同时呢他的年龄呢也逐渐偏大了也是要做另外一个保障，在内线人员相对来说比较充足的情况下可以暂时先选择三个小外援那一开始也知道就是他还在谈汉密尔顿，但是汉密尔顿还像一些家庭原因还没有最终决定，所以说现在内线外援呢还没有找到，那么外线呢先增添几个这个外援之后呢可以在得分方面啊，包括这个球队的这种冲击力上啊，带来一定的帮助。那么到后面还有一个这个原因，就是说，当这个双塔并不同时在场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北京队还有一个重要的得分点是朱彦希，那么他在场上的时候，需要有这样的球员，既能冲击又能给他分球制造机会。同时呢，就是你要是说再找一个这种内线大外援在里面的话，可能对朱彦希包括双塔的使用会有些影响。所以说，三个小外援轮番的使用的话呢，也许会带来不一样的效果啊。同时，双塔在里面，在里面已经有很强的攻坚能力的情况下呢，在外面再多一个能冲击的小外援，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办法。所以说，在后面啊，如果这三个外援都到位了之后我们要看亚尼斯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使用这几个小外援。当然，这也取决于他们每个人的状态和对球队的融入。我想这里面可能融入最好的肯定是林书豪，一方面他在球队打过跟球队的球员交流啊，跟教练交流没有问题当然这个吉布森也是这个情况，那么至于这个巴里布朗啊，现在还在办理签证和手续的过程当中，什么时候能来了之后又是什么状态，这个现在大家都是个未知数。所以说对北京队来说呢，现在他更之所以这样选择更多的还是基于在进攻方面的一个考虑，拭目以待吧。这个到底哪个球员、哪个外援能发挥得好，哪个外援更适合亚尼斯这个体系和整个球队的这个状况，都要等他们来了以后、上场之后啊，或者至少是合练之后啊，才能有一个判断。 不过各队的这个外援们啊，都在跟队友在加紧合练了。 嗯、 比如说，在第一阶段，其实战绩平平的青岛啊， 哎 啊，他们目前两个外援就已经结束隔离了，正式和球队会合。他们也是在第一阶段签下的这两位外援，分别是上赛季效力在广厦的德兹威尔斯，还有青岛的一位旧将达卡里约翰逊。哎，这名儿、咱们也很熟悉哈。那两个人在第一阶段期间呢，就已经是来到了国内，目前结束隔离之后，也是20号跟球队完成了合练。第一阶段的青岛是4胜9负，这成绩不太理想啊，所以随着两名外援的到来，他们也是希望实力能够得到一定的提升。 没错，那周琦也是发出了一个出发的动态啊，将前往日本去和国家队会合了。周琦微博晒出的内容啊，向大家转发了自己的动态。之前报道显示呢，他在 NBL 的季前赛已经引起了一些 NBA 球队的兴趣，有俱乐部在询问他的情况啊。 哎呦，终于哈、这个橄榄枝已经伸过来了。 是，但是这。太快了点吧， 是还得再继续去证明自己。 是 啊，那确实最近一段时间，周琦在澳大利亚联赛这个表现也特别的受关注哈、就有比如说这个苏群老师在跟球迷交流的时候就说，这个周琦在 NBL 的表现 ，NBA 纳乌已经关注到了，因为他的终极目标并不是在 NBL 打球，是回到 NBA 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第二场这个17分，12个篮板之后，就已经有 NBA 球队来打听了。 是， 说周琦到底怎么回事？但是现在还是得再看看。 没错，周琦呢在那个第二站啊，首发35分钟7投5中啊，罚球12中7，17分12篮板，2助攻1抢断3盖帽，这是一个全能数据啊。 哎， 关键时刻显出了内线攻防的水平。 那同时呢，其实登陆 NBL 联赛的除了周琦啊，还有一位新加盟的球员，就是李洪权，也是一位新秀。 是的， 李洪权将要跟周琦成为队友了。 这是一位00后 啊，00后， 是的，01年9月出生的，身高1米98啊，体重呢104.5公斤，司职是前锋。此前曾入选中国男篮U19的青年队，高中毕业之后加盟了里海大学。那李洪权呢，今年是和上海男篮完成了签约，不过之后呢，想在海外历练一段时间，上海也对此非常支持，因此呢，没有代表上海出战本赛季的 CBA 联赛。那他要和周琦同去墨尔本凤凰队啊，这之后。中国德比是看不着了，但是中国的这个连线是可以看到了。 赵军说周琦去 NBA 提这话是不是有点早啊，感觉上希望不大啊，又不是没去过，在发展联盟啊还是打过一段时间，但是并没有一个更好的这种未来。赵军还是介绍介绍这李洪权吧。 哎， 我们觉得这个年轻的球员啊潜力不错啊，天赋也很够啊，所以现在又去到了海外联赛，这其实是为未来中国男篮的一个储备很好的一种方式。包括咱们家的这个小曾啊，曾凡博在美国发展联盟也是一样，真的希望这些00后的球员们更快的成长起来，成熟起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 NBA 纳乌啊，湖人的比赛，昨天在一度落后17分的情况之下翻盘，客场是121-116击败了活塞。但是在这场比赛当中呢，老詹遭到了驱逐，只打了21分钟，得了10分和5次助攻。 昨天这个比赛啊，又是上演了，是很少见的，很少能见到这么暴力感十足的这么一个打架的事件了啊！ 就是抢篮板的时候， 对老詹呢是给了这个对方球员一肘子，对苏尔特一肘子。其实在这之前，苏尔特手上有动作啊，但绝对不至于一肘子怼脸上啊，这绝对是一个老詹，这绝对是不应该的。苏尔特满脸花呀，全是血啊，然后也不知道这。解释清楚没有啊？解释不清楚了。斯图尔特一开始被拉开了，假意拉开啊，结果是一波佯装撤退，突然就开始往前冲啊，隔着整个场地的这么距离，像橄榄球运动员达阵那个劲头一样，就是我看工作人员一个又一个的扑上去，那个斯图尔特一个又一个的给甩开啊，这么5-6个回合啊，甩开5-6个工作人员，冲到最后实在是冲不过去了。这个很少见有这样的情况啊。 对，就是为什么有这种如此就是情绪激烈的，已经压抑不住的这种爆发的冲突，是大家觉得这个赛季刚刚开始就要搞事儿吗？其实好像还不只是这样啊。确实，NBA 纳乌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看着其他的争冠对手都朝着榜首发起猛攻， 仅仅排在西部第八的湖人，的确就像是詹姆斯他赛后所说的，需要有一些紧迫感，而恰恰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紧迫感里边，双方暴露了这样的一个冲突。我们也是继续来听一下评论员的分析。刘潇觉得这种背后冲突的原因就是心态出了问题。 昨天呢，在湖人队和活塞队的比赛当中出现了非常不理想的一幕啊，这个在争抢篮板啊，罚球争抢篮板的时候，詹姆斯应该说大家都说是挥肘，实际上通过慢镜头看是挥拳打了这个斯图尔特的脸，打破了啊，斯图尔特就是非要跟他这个争辩一下，甚至想揍他啊，所以说这个詹姆斯也是好被拉开之后也有点被吓住了吧，还是懵了，就是说看着这斯图尔特谁都拦不住啊，就像这个橄榄球的这个运动员一样啊，冲过来啊，好在这个最后还是被双方都被拉开，然后两个人都被驱逐了啊。那么詹姆斯呢，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二次被驱逐啊，上一次好像是在2017年的时候啊，但那次的情况不一样，那次是技术犯规啊。不是像这次说是二级恶意犯规，所以说，这个对于湖人队来讲啊，这个詹姆斯这种一种情绪，也是代表了这种湖人现在一个状况。那么开赛之后，湖人队现在是9胜9负，排在西部第八位啊，就是整个的状态，湖人队表现的特别不理想啊，就是有的时候会跟一些强队可能能打一打，但跟一些弱队你也可能输，所以整个湖人队好像还在磨合当中似的。其实这些湖人队的主要球员还都是老队员啊，霍华德也好，还是这个威少也好啊，安东尼也好，詹姆斯也好，包括阿里扎，这些都是这老的队员啊，包括这个戴维斯啊，现在大家好像都在磨合当中，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合适的感觉，就是让湖人体现出特别强大的那种感觉啊，不断的输球，那么让球队的情绪呢也受到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威少的状态呢，始终没有达到最理想。那么对于湖人队来讲，这个夏天啊，这么多的引援，啊，没有拿到很好的一个成绩啊，那么自然大家这种心理压力会比较大。那么詹姆斯呢，也是在经历伤病之后复出。那么这场球，确实在争抢篮板的过程当中，斯图尔特呢就是有动作不算太小啊，这个抢的比较凶。那詹姆斯也是急了，给了他这一下，但是这一下呢，虽然说这场比赛算是刺激了湖人队啊，在落后17分的情况下翻盘成功，但是呢，还是把整个球队这个情绪弄得有点，怎么说呢，有点上头啊，就是说，后面啊，就是湖人队其实还是首先要管理好自己的情绪，把自己的心态放平，这个努力的去把自己的这种真正的状态在不受心理影响的情况下发挥出来。我们看到其实比较好的还是安东尼发挥的比较不错，但整体来说就是湖人队整个的状态，不像是一个老牌劲旅，或者说对总冠军啊有很大渴望那样的一个球队的一个表现。所以整体来说呢，湖人队在没有把握好，就是可能更多的原因还是说就是成绩不好啊，就是大家之间，包括之前也出现过说霍华德跟戴维斯在跟浓眉在场上发生过争执的这种情况，整个的就看得出来湖人队的情绪管理特别的不理想。所以这个可能是可能比接下来调整成绩或者调整打法调整竞技状态更重要的是调整好心理状态。那么希望这一次事件能够让湖人队的队员们，特别这些老将能够冷静下来，啊，仔细的想一想，就是怎么去把这个球能真正打好，能把比赛赢下来，而不是说因为这点小事儿，这些像詹姆斯这样的主将去停赛啊。反正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说詹姆斯这样的一个过激的举动嘛，其实确实不太应该啊。不管对手怎么样，就是说你要保证你自己，能保持在场上，你才有赢球的希望。那你说今天被罚下了，啊，队伍受到刺激，然后啊反败为胜，那这种情况不可能总发生。所以说，作为一个主将，球队的核心，啊，球队的老大，那你应该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湖人队能把这种情绪啊，能够通过詹姆斯这样的球员的带动，能够稳定下来的话，那么他们的成绩呢，应该不会太差。 哎，就这样的一次，真的是惊天大冲突之后，湖人是逆转活塞了，但是 詹姆斯和斯图尔特啊，都要去接受自己的禁赛的处罚。詹姆斯是禁一场，斯图尔特禁两场。嗯，很多的家里人都说：“哎呦，这斯图尔特是图什么许的呢？啊，为什么突然一下就情绪如此激动？虽然说老詹那个动作也不应该吧，啊，这可能就是一种场上你血脉喷张，就是整个的那个肾上腺素都已经到了那个极限了， 嗯 啊，然后双方之间的一种冲突， 对， 就是已经压不住火。 这斯图尔特，我觉得他的行为就是，首先他一开始的小动作啊， 嗯， 我觉得是这个层面是可以说我们不理解啊，就打球好好的干嘛上那些小动作？ 嗯， 但说实话，咱们如果说踢球或者打野球被这么肘了一下， 也够生气的。 对，肯定也是八个人拦不住， 非常拱火的一个动作。小球王也说这事儿也不能只怨老詹啊，斯图尔特犯规在先，而且多次语言攻击加上身体攻击，这小队员挑战老炮斯图尔特，这是成长的烦恼啊！老詹加油啊！确实需要在这样的一个联盟里边，把自己的心态摆得更平稳一些。老詹按理说这吃过见过的主啊，什么样的大风大浪也都经历过， 嗯， 应该能扛得住这些风波啊。当然我们也是看到勇士现在越来越展现出这种冠军的模样了。 是的，金州勇士在上一轮以119-104击败了猛龙，新赛季开局之后呢，球队取得了15-2啊。本赛季开局以来呢，他们也是凭借着出色战绩排在联盟第一，很多个数据啊都是已经是创下了联盟的新纪录啊。其实本赛季的勇士也不仅仅依靠库里一人了，全员的爆发啊，让勇士成为了全联盟最耀眼的球队，已经是展露出来了一些冠军相啊。 嗯，我们也继续来听听刘潇的分析。而且现在的勇士不只是靠着库里一个人，是全员爆发啊，让他们是最闪耀的那一颗星。 今年的 NBA 开赛之后啊，勇士队一马当先啊，目前是15-2，高居联盟榜首啊，这个胜率非常的高，就接近90%了。库里啊，状态非常好，场均28.4，现在排在联盟的第二位啊，只比排第一的这个杜兰特少0.2。嗯，看得出来，就是勇士队感觉上好像又有了这个拿总冠军、冲击总冠军的这个状态啊。赛季还是刚开始啊，才打了不到20场比赛，后面还有很多比赛要打。但是以勇士现在这个状态看啊，至少只进入季后赛啊，拿到一个比较好的位次进入季后赛问题不是很大。当然他们也面临着一些的问题啊，就是说比如说现在这个主要球员啊，怀斯曼啊，这个伊戈达拉呀，包括这个格莱汤姆森啊，伤病康复当中。但即便如此，他们还是能赢这么多比赛，说明他们现在整个球队的状态很好啊，这个科尔的这个战术的使用也还是很得当的。但是你现在如果说他就能够复刻当年，比如他73胜那个时候的这个那一年夺冠那个场景，我觉得这个现在判断还是比较早啊。当然他今年势头确实很猛，当然同时也是因为其他的一些冠军的争夺者啊，或者说觊觎总冠军的这些球队表现并不是很理想，像卫冕冠军的这个雄鹿啊，包括今年签了很多老将回来的湖人呢，状态都不是很好，反倒是让勇士啊现在抓住了机会啊，打出了自己的想要的这个成绩。当然勇士现在整个的依赖啊还是在这个库里身上。那么看到他场均30多分钟啊，其实这是一个并不太好并不太理想的一个状态，因为作为主将，如果他场场都要打30多分钟，一个是身体的消耗会比较大，另外一个呢，身体消耗大了之后，时间长了之后啊，自然伴随着这种伤病的风险就更大。比赛才打了1/4还不到，库里怎么能够保证自己以后面的比赛都有这样的状态，同时保证自己不受伤病的影响？这个也是一个挺大的一个难题啊。说实话，对于勇士队来讲，在克莱没有复出之前，那么进攻点上啊，就是过度依赖库里还需要一段时间，所以说现在是处于一个不错的一个位置，而且战绩不错，那么后面能不能保持下去啊，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8501-55588。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现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0%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以上为广告时间。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洞见风云变幻，赛场锐观察。 好，来到了第二时段哈，我们马上来继续关注综合体育的消息，来关注一下休斯敦世乒赛。那昨天早上的节目咱们也已经是介绍到了哈，世乒赛的抽签全部结束了。大家一看这个男单的抽签，樊振东和三个队友同分在上半区，就说这签是不是小胖抽的？真不是，真不是。那女单的整个的抽签的形式就要更好一些了。陈梦和国乒最大的对手日本的一姐伊藤被分在了不同的半区。如果樊振东和陈梦能够如愿夺冠的话，那国乒就要再多一位大满贯，男乒也将会有新的领袖出现。所以这一次的签表，抽签的结果哈，其实对于国乒本身的这个实力来讲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我们也是继续连线了搜狐体育的记者郭健，来分析了一下。 休斯顿世乒赛五个单项的抽签结果出来以后，我相信大家最关注的还是男子单打这个项目。这是因为包括像卫冕冠军马龙、像奥运会冠军许昕这样的成名已久的名将都没有参赛，而这次参加比赛的中国男子单打的五名选手呢，可以说都是中生代和新生代的球员。除了樊振东曾经拿到过这个奥运会团体的冠军以外呢，所有的选手都没有在像世乒赛和奥运会这样的大赛中拿到过单打的成绩，所以整体而言他们还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考虑到现在距离巴黎奥运会只有3年的时间了，如果能在这届世乒赛男子单打项目上取得一个好成绩的话，那么对于这名选手竞争新的这个奥运周期将是非常非常有利的，这是第一个重要的看点。第二个看点就是这次男子单打的签表呢，和上届2019年布达佩斯世乒赛男子单打是一样的，就是在下半区都只有一名中国选手。在2年之前呢，是许昕独守一个半区，这次呢换成了周启豪。应该说上次许昕的任务完成的并不太好，意外的输给了法国的选手西蒙高茨，爆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冷门。这次周启豪呢，对于这位年轻的广东选手来说呢，独守半区既是一个很大的机遇，也是很大的挑战。应该说没有了其他中国选手的这个半区，整体实力肯定是会稍弱一些，这是对周启豪比较有利的地方。但我们也知道近期其实周启豪在世界比赛中呢表现不是非常理想，虽然他在内战的时候呢面对中国选手表现不错，但是当周启豪到了国际赛场，尤其是近期 WTT 的斯洛文尼亚挑战赛，他在资格赛首轮就输球了。我觉得对于国乒运动员来说，外战输球是非常非常不能够被接受的。所以如果想在新的奥运周期里边占有一席之地的话，周启豪必须利用好这次的机会，承受住这种挑战。毕竟他的半区里也有像这个张本智和这样的非常优秀的运动员。这是男线签表的一些情况。到女线方面呢，这次五名中国选手呢可以说都是相对比较年轻的选手，除了三位奥运会冠军陈梦、王曼玉和孙颖莎之外呢，还有两位小将，就是陈幸彤和王艺迪。这次呢像王艺迪又一次将和这个倪夏莲58岁的海外兵团的这个球员交手。 我们都知道在之前的斯洛文尼亚比赛中他也是曾经输给过尼夏联，所以能不能从这种不利的局面下迅速的摆脱出来，战胜曾经赢过自己的对手，这对这员小将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同周启豪的情况有些类似呢，就是相对来说可能王一迪参加国际比赛的这种机会，尤其是大赛机会呢，不像其他运动员那么多，所以呢他也必须利用好这次世乒赛的这么一个机会。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看点呢，就是我们都知道这次的世乒赛呢，像许多欧洲的海外兵团的球员也获得了参赛资格，尤其是像德国的单小娜呀，像韩莹啊，他们都有一些现在不是特别常见的打法在里面，所以在面对这些选手的时候，尤其是在这种遭遇战里面，国乒的队员能不能迅速摆脱，这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课题。 不过国乒一直以来有一个传统哈，就是不管这个签位到底抽的是怎么样的，都可以心无旁骛的去专注于当下的比赛。这就是硬实力的体现。那郭健也是介绍了这一点，说国乒啊不太需要去过于看重抽签这事儿。 说到这个乒乓球的抽签呢，我还有一个小故事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乒乓球项目的抽签仪式结束之后呢，记者也是采访了在现场的中国乒乓球队的领队黄彪。黄领队呢当时就跟我们说，说其实对于抽签的结果，国乒并不是非常关心，因为无论对手是谁，国乒的目标都是一样的。我觉得这也是无论是球队球员还是教练员，包括现在球迷看待这个国乒在世界大赛上抽签结果的这么一种应有的一个态度，因为我们的目标就是冠军，在夺取冠军的这条道路上会遇到不同类型不同水平的对手，但是无论对手是谁，我们都要战而胜之，我们既有这样的实力也有这样的底气来说这番话，所以这个抽签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发挥出自身的水平，只要充分发挥了自身的水平，我们就能够获胜。大家都知道在2019年布达佩斯世乒赛上，马龙是参赛的中国男子选手中单打排名最低的，因为之前他遭遇了伤病而长时间的没有参加国际比赛。当时呢他也笑称自己是中国队的第五号种子选手，也就是排位最低的那个运动员，但最终笑到了最后，又一次实现了这种男子单打三连冠的也恰恰就是马龙。所以我们对于签表呢不用特别太过于的放在心上，而是应该以我为主，充分发挥自身水平就足够了。 随着赛制的改革呢，乒乓球的双打项目哈，一直是它的战略重要性在不断的降低啊，因为有了团体项目的出现。但是对于乒乓球运动员个人来说，双打项目还是非常的有重要性的。郭健也是分析了这一点。 对，而且这一次的休斯顿世乒赛上，我们还能够看到的混双组合就是一对中美选手哈，那这也是纷纷登上了微博的相关话题的热搜。中美选手组混双出战世乒赛，也就是现在排在第五名的林高远啊，他将会搭档梁靖昆啊去打这个男双啊，这个跨国组合的期待啊也是非常多的，因为张安是美国队的一号，那这种中美之间的跨国交流当中，我们也继续来听听郭健的分析。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团体比赛替代了这个双打比赛之后呢，可以说男双女双的这种重要程度和受关注程度呢都下降了，尤其是在东京奥运会这个混双成为一个单项以后呢，可能男双和女双相对的这种磨合配对的时间、训练的强度和时间都有所降低。但是我觉得这次男双和女双我们可以各自主要关注一对选手，一对中国选手，那就是男双方面的樊振东、王楚钦和这个女双方面的卫冕冠军孙颖莎和王曼玉。因为我们都知道虽然双打不是奥运会的单项比赛，但它是团体比赛的第一盘，而且呢占据了一分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国乒呢也会利用这种大赛的机会不断的来磨合自己的这种双打的配对。而樊振东和王楚钦呢，一个是奥运选手，一个是皮卡选手。而像孙颖莎和王曼玉呢，都参加了东京奥运会的团体比赛，所以 这两对选手之间的这种组合能够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是我们非常非常期待的。最后说一下混双，这次由于中美两对跨国组合的出现呢，让混双意外的成为了一个非常非常焦点的这么一个项目。其实在东京奥运会，日本组合水谷隼和伊藤美诚拿到奥运会历史上首枚混双金牌以后呢，中国呢就一直在这个项目上寻求有新的突破。但是为了能够乒乓球运动在全世界范围的更好的推广，这次也是派出了像这个林高远和王曼玉分别与美国选手做一个组合来参加比赛。从队员的情况来看呢，林高远他本身是一个左手将，这在这个双打比赛中是非常非常可以说吃香的，因为左手和右手的配合呢，在双打里面会有一些站位方面的优势。而像这个王曼玉，我们也知道他的技战术打法非常先进，属于这种女子打法男性化的这么一个代表性的人物。而在双打比赛中，尤其是混双比赛中，如果女运动员实力强的话，那这对选手呢获胜的希望也会更大，因为他可以挡住男选手攻过来的这一拍，很好的过渡一下，从而给自己的搭档带来一些进攻得分的这么一个希望。所以我觉得这次国乒还是有非常大的诚意来希望能够帮助中美组合取得一个非常的非常不错的成绩。当然从整体实力而言，排在最前面的应该还是中国的组合王楚钦和孙颖莎。虽然由于有一段时间没有参加这种世界大赛，他们造成他们的排名并不是很高，但是他们的实力是毋庸置疑的。应该说孙颖莎和王楚钦两个人都是竞争巴黎奥运会参赛资格的非常强有力的人选，如果能够在这次的世乒赛的考验中脱颖而出的话，也将为他们未来三年奠定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基础。 这边杨洋说，这谁跟国乒抽到一组都会觉得是下下签吧，这就是国乒啊，所以真的就以我为主就够了。这是世乒赛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年终了啊。其实有很多的比赛都是接近到了年终的总决赛的尾声。 是的， 先来说说网球吧。 对， 其实这个 WTA 的年终总决赛还是比较混战的哈。 对，是的， 现在是一个群雄混战的局面。 就是男女单都已经就是至少今年吧有一个归属了，但是呢整个的排名啊，尤其是 WTA 的女单这边啊，整个的排名可以说是就是说今年的一系列的总冠军和分冠军都决出来了，但没有重样的。 哎，对，就是都是被瓜分了。 对， 澳网是大阪直美，法网是克雷吉斯科娃，温网是巴蒂拿的，在奥运会上是本希奇拿到了这个女单的冠军，美网又是小将拉杜卡努，年终总决赛穆古鲁扎又杀出来，所以现在真的整个女单的这个情况哈，就是女子网坛已经过了那个一手遮天的了， 是的， 百花齐放，属于这样的一个阶段。我们呢也连线了网球评论员管月琪，他也点评了女单啊，就是总决赛当中的女子女线和男线啊，分别是什么样的一个局面。 在 WTA 年终总决赛的女单桂冠争夺当中，西班牙名将穆古鲁扎终于是拿到了年终总决赛的冠军，同时也是西班牙人首次在单赛季三度捧杯。这是穆古鲁扎在2017年温网之后拿到的最高级别单打冠军，同时也是职业生涯最具分量的硬地冠军头衔。在单打的收官战当中，六号种子穆古鲁扎克服了次盘3-5落后，最终是直落两盘6-3、7-5击败了八号种子康塔维特，在小组赛之后再度战胜了对手。这也是两届大满贯得主穆古鲁扎的赛季第三冠，职业生涯第10冠，他的年终排名也将升到第三位。在小组赛首秀被普里斯科娃逆转之后，穆古鲁扎随后就是连胜四场，最终是加冕了冠军。在两夺大满贯冠军之后，再次拿到了年终总决赛的奖杯，创造了西班牙网球新的历史。穆古鲁扎也很有意思，他现在职业生涯已经拿到了女子网坛各个级别赛事的冠军，顶级赛、超五赛、皇冠赛、WTA 总决赛还有大满贯的冠军。穆古鲁扎也是一个从红土上成长起来的西班牙选手，但和众多的 红土名将不同，穆古鲁扎在防守上做得更为扎实，而且他的攻击力，尤其是底线的相持球也展现得淋漓尽致。穆古鲁扎他的底线球路变化和现在的职业网坛相比啊，他的网球球路变化也是比较多变的。与康塔维特不同，穆古鲁扎擅长在底线用反手打切削，这是康塔维特所不擅长的。而在年终总决赛中，康塔维特也是多次吃了对手切削球的亏，最终是无奈收获了一场败北。今天凌晨的 ATP 年终总决赛的这场决赛啊，兹维列夫对阵梅德韦德夫，兹维列夫最终是击败了梅总，拿到了年终总决赛的冠军。这场比赛小兹维也是终结了对梅德韦德夫的一个五连败。兹维列夫也是在2018年之后再度夺冠，成为了继伦德尔、埃德伯格、阿加西之后第四位连续两场击败世界前二选手夺冠的一名球员。而梅德韦德夫这场比赛实际上距卫冕也只是一步之遥的距离，从去年的五连胜夺冠到今年四连胜打进决赛，俄罗斯人在总决赛里面一度取得了九连胜，但最终还是在决赛中功亏一篑了。这场比赛小兹维列夫没有给梅德韦德夫任何一次破发的机会，而且梅德韦德夫啊不仅没有拿到破发点，而且两盘比赛都是被早早破发了。对于在进攻上发球的表现，梅德韦德夫也不是很满意，他觉得即使球已经压到线上了，也没有那种平击球一击制胜的效果。小兹维列夫在今年收获了奥运金牌还有年终总决赛的冠军，他的实时积分也已经去到了7840分，目前排在所有男选手中的第三位，排名第一的依然是塞尔维亚的名将德约科维奇，而梅德韦杰夫排在第二位，第四位和第五位分别是希腊名将西西帕斯还有俄罗斯快车卢布列夫。但如果只计算2021赛季的积分的话，排在前十的球员只不过纳达尔的排名要下滑到第十位了，而且领先第十一位的诺里优势只有40分。在明年可能会大胆做一个预言啊，德约科维奇的排名也会出现一个下滑，因为德约科维奇的年纪啊已经将近35岁了，明年的澳网能否参加还是一个未知数。让我们一起期待明年更多的新兴力量能够把传统的三巨头完成一个超越。 完成超越，这可能真的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哈。这老将们也得承认自己已经是到岁数了。好了，一段片花广告之后，我们在第三时段再继续回来。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北京农商银行凤凰乡村游每周有特价，关注北京农商银行一服务微信公众号，进入凤凰乡村游商城，使用微信支付选择北京农商银行借记卡，特价商品数量有限，心动心得，详情请咨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发热咳嗽痰黏不可轻视，同仁堂牌小儿感冒颗粒疏风解表清热解毒，用于头胀痛咽喉肿痛，专为儿童研制的感冒药。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慧凡。受到高空偏北气流控制，今天白天天气以晴为主，光照充足，空气清新。需要注意的是，近期京城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外出一定要注意保暖，谨防感冒和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今天天气晴好，空气清新，登山气象指数为2级，适宜外出登山。白天受到了高空偏北气流控制，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今天白天风寒气象指数为3，天气干冷，夜间风寒气象指数为4，体感很冷，晒太阳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户外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您一天好心情。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恭喜啦 Sports Radio， 消费促进月优惠大放送，北京移动全球通新领域，出行可享机场、高铁贵宾厅权益，订酒店可享受延迟退房、免费早餐，更可享受医疗在线问诊等服务。发送全球通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非凡汽车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73天。非凡汽车中高端纯电智能移动空间，让时尚融入智能纯电的驾乘体验，用科技兑现人类对未来出行的美好想象。在与你一起探索美好生活的旅途中，我们从不止步。非凡汽车，成就我的非凡。 好，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欢迎继续回来。我们进入到了第三时段啊，在这个时段，我们真的是好好的来关注一下国安的孩子们。终于在11月22号，国安是官方发布了消息，那本赛季出征亚冠的所有的小球员、教练员还有工作人员们都全部回国了。 是的，刚才还有听众朋友在问呢，大家一直都很挂记着这一批留在国外的小球员， 就是不只是这些小球员，那个孩子们很不容易，同样陪伴他们的教练组和工作人员也都相当的不容易，尤其是这些教练员和工作人员哈，都是有家也有自己的妻儿哈，真的在这样的一个长时间的国外的这种封闭里边啊，还不能够回家，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真是人生当中的一份非常特别的体验了。那就在昨天下午，9名代表着国安俱乐部出征本赛季亚冠联赛的球员和工作人员，他们终于是登上了包机航班，在北京时间昨天的傍晚6点22分顺利的抵达，开始进行隔离。终于回家了，那隔离的那个滋味想必都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呢，俱乐部也是说特别感谢过去几个月里为所有成员回国提供协调支持和帮助的有关部门和机构，也感谢全体出征亚冠的成员在亚冠赛场内外的拼搏以及归国过程当中的坚持和坚韧。但是这一份坚持和坚韧，这是参加亚冠联赛所带来的一个很大的代价哈，就是未来中超的球队们还怎么去继续去面对亚冠联赛，这可能是一个新的课题了。 真的是啊，就是说一开始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啊，就是到现在我都有点麻木了，就是说不知道该怎么去心疼了都。就刚开始真的是很震撼，就是说回来2批了，结果我以为都回来了啊，再一琢磨再一看还有一批留在后面，那真的是，而且他们也接下来就没有比赛任务，可能训练也无法得到保障， 是 太惨了哈。 就尤其是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边，就是这种心理上怎么去做到一个还能保持平静，我觉得真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们马上来连线，四猴哥啊，来听听王毅给我们介绍一下，一哥。 喂， 孩子们终于回来了，陪着孩子们的工作人员们也终于回来了哈，这实在是咱这次参加亚冠这个代价太艰辛了啊，是不是给我们讲讲里边的一些背后的故事？ 对，确实昨天晚上呢还和这个俱乐部的工作人员，包括和咱们这一次出征的球队里边的工作人员在聊天，后来大家特别感慨，特别感慨的一个细节是说前两天塔什干下雪了， 哎呦， 因为咱们前些天咱不是也下雪了吗？ 是， 然后呢，后来我说这个下雪了呢，就这几个人在那儿有没有什么困难的？说其实大家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生活上的困难了，因为待了这么长时间了。但是大家特别感慨，感慨是什么呢？咱们球队是6月18号走的，6月18号走到昨天回来的话，应该如果按从北京时间早上走啊，就是158天。以前咱经常说这个饱带干粮暖带衣，对吧？就是你再暖带衣，6月份走的时候，咱想的是到那边呢，可能如果赶上个高温什么的，咱们得防止中暑。但是一下等于你走的时候呢还是个夏天，回来的时候呢已经是冬天了，天寒地冻了。尤其塔什干那边一下雪之后，大家就特别有这种感触。所以真的这一次亚冠出征特别不容易。 然后另外聊了一些就是他们在塔什干的时候的一些细节，就比赛完了之后大家对于这个回来之后打全运会是特别的期待，因为在塔什干打了那几场亚冠之后，孩子们就是在比赛的感觉和节奏上慢慢的找到了。但是结果经历了这个事儿之后呢，一个是大家很期待的这个全运会的比赛这个任务呢，很多的孩子呢也都没打成嘛。另外的一个呢，就返回酒店之后大家对于未来的一种不确定性，让球队在那边呢就是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尤其是这些工作人员。他们呢不仅就说要保证咱们球队在那边的食宿啊，特别是防疫上面的安全，然后以及一些生活的基本的这个一些物资的采买，另外的一个呢还得跟这些孩子们聊天。因为你每一个人都关在这个独自的房间里面，还有一些当时新冠检测成为阳性，就是孩子不知道说我这个检阳性会对我未来的足球生涯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吧？对身体健康产生怎么样的影响，然后我什么时候能回国，所有这些问题，因为这些小孩也没有这个太多出国比赛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再加上我相信所有人都没有说面对新冠这个疫情的这种经历，尤其是年轻的运动员，所以这工作人员呢自己隔离在屋里边还得微信啊视频啊就是跟孩子们聊天， 就是自己得 工作， 就是自己的那个心理疏导没有人来做，还得不断的去疏导别人啊。 对，然后呢俱乐部这边也提供一些心理的咨询啊，通过视频啊什么的，但是因为毕竟他还是有一点时差嘛，等于是工作人员跟这边的心理咨询师先聊聊完了之后呢再跟孩子聊，反正就是这个当时那段时间很痛苦。然后后来呢不是大家都陆陆续转阴了，就可以等待航班回来了，结果呢航班又出现了几次熔断，所以那段就是队里面包括这些咱们这些孩子们就是感觉到哎呀就是一切的那种不确定性，那段时间说是最难熬的，甚至比在酒店里面隔离等着转阴的那段时间还要难熬，因为那种回家的急切的心态嘛。而且在那段时间呢就开始跟使馆联系，俱乐部呢在那边去寻找一些就是当地参加过亚冠比赛的一些俱乐部，比如说像那个克里梅斯他们所在的这些俱乐部，帮助球队呢去买一些生活用品，因为呢就他们更熟悉当地的环境。大批运动员咱们第一波回来之后，剩下那个十多个孩子加上咱们几个四个工作人员，然后陆陆续续等于加上昨天回来的九个人，应该是一共分了四波，尤其是后边这两波，就是那边已经刚才说了下雪了，到冬天了， 是 你必须要有冬装了。但 是 走的时候谁也没带，就得需要就是你还要出去买这个冬装。包括呢就是刚才提到的俱乐部这几个工作人员呢还要负责买生活用品啊，买这个防疫的措施啊，消毒的这些东西啊。真的就是这100多天，用他们的话说是经历了太多太多的东西了。这个回来之后大家都是特别感慨，但是呢就是好就好在咱们现在孩子们都安全归来了，工作人员也虽然说辛苦但是也安全归来了，落地之后大家这心算是踏实下来吧，因为应该就是上飞机的这个时间其实俱乐部并没有就是发这个公告，一直到飞机落了地孩子们就是做完核酸检测结果能踏踏实实就回来去进行这个按照规定进行隔离了，这个算踏实了，跟大家伙其实也算通过社交媒体的方式报一个平安。158天 真是 没有没有一个队出去打比赛要打158天 的，没错哈。所以真的，咱们这一次去，亚冠赛场的这个整个的过程，都是付出了一个很大的代价的。就是这也就是引起了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未来，中超的球队再去面对这个亚冠联赛的时候，怎么去做选择？ 可能这个选择题大家会相对来讲，比如说。这个你做判断题嘛，对吧？画勾还画叉嘛， 是。 那可能大家大部分呢，就会在对这个画叉的这上面会更有一些主观意愿吧。因为你出去打亚冠，国内的联赛肯定会受影响。另外的一个呢，因为现在的疫情这种防控，你即便说很顺利的在那边进行完比赛回来，还有一个非常长的隔离期。那这个隔离期的时候，联赛是不是会为你亚冠参赛的球队考虑？你比如说。像咱们当时孩子在那边隔离，你那边联赛你也得踢啊，所以咱们这边是因为预备队去的，你想想如果要是你一线队去踢了，或者说你半个一线队去踢了， 那你回到国内的联赛你别踢了，你真的是没法踢了。 是， 所以呢这个是足协肯定是需要考虑，因为疫情防控这个东西也不是足协都决定得了的，也不是俱乐部决定得了的， 没错。 那只有就是说我能不能出征，或者说我是不是要去争这个亚冠名额，可能俱乐部呢他会有一个选择。另外的一方面，我觉得你比如说像国安队在海外180多天的这个长达就158天的这个隔离时间， 嗯， 它会比你一开始的整个的亚冠预算要多很多很多很多， 嗯， 那这个预算那完全是俱乐部在承担，你包括当时在隔离酒店当中啊，每一个人要住单间儿，你这个大部队回不来，在那儿的每天的这个吃喝拉撒，对吧？这都是钱， 是， 所以呢，你包括这一次俱乐部，花了很大的力气，然后包机回来，那所有的这些都是很昂贵的这个费用。当然，咱也不能说因为我在那儿待了158天，就我这钱，你足协你给我报了吧，对吧？ 对， 足协肯定也不能报，就是说他要能报的话，可能其他俱乐部就以后的亚冠俱乐部是不是想着，哎，还能稍微减轻点压力？因为现在大家都 不好过， 钱袋比较紧， 确实，嗯。 对，那你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一定会影响各支球队出征亚冠的积极性吧？ 嗯，真是哈，这个真是一个新的课题。那当然，接下来国安也现在在上海进行了集训哈。刚才还有家里人说：“哎呦，这都没想起来，咱们好像还在争冠组呢。”确实，联赛跟我们已经是隔的时间有点太长了，让大家好像都有点忘却了。那接下来的这个国安的备战的情况，现在准备的怎么样了？ 现在就是按部就班吧，因为前一段时间其实球队呢也就是按照比利西的计划那个分阶段的在进行训练，包括安德森席尔瓦呢也已经归队，作为球队里面的唯一的一个外援。从现在的情况来讲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因为刚才也提到就是对于亚冠的这种争夺，各家俱乐部的积极性会下降。 嗯， 那你即便是在争冠组，以目前咱们的人员配备，你不具备争冠军的实力，对吧？争冠组肯定是山东和海港嘛。 哎，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球队是不是要调整自己的大目标，或者说还是在后面要开始的比赛当中给更多年轻人机会？这要看比利奇的选择吧。但是尽管说前一段时间一直在吵这个比利奇说要回欧洲执教，那他早晚是，就咱节目当中也提到了，他早晚是要回欧洲执教，但是他得完成自己的 合同， 对。至于是不是在合同期满之后，还能续约，还是说他合同期满就会走等等，这个还没有到去面临的时刻，所以现在呢也不用太担心说俱乐部人员啊教练啊这种稳定，就是按着正常的计划按着节奏来，这就行了。 对，这听到这个就是最好的消息哈，就平平安安的、平平稳稳的，就是最好的消息。好，谢谢一哥啊，7113还说四我哥也不容易，不上节目还得被迫营业。得嘞，谢谢一哥。 好嘞， 哎，拜拜，哎， 拜拜， 哎，真是，就是现在各家都特别的银根紧缩嘛，这就是一个目前的现状。 是， 所以大家想要去争冠、争亚冠的名额的那个心态，跟往年的联赛已经完全不一样。 是，咱自己家里人心疼自己人啊，花呗小心啊。很多听众朋友都说，别再去亚冠了 啊， 这很多俱乐部都黄了，联赛都快停了，这个面子 泡沫就 要 破到底。 对，现在这些面子什么的不重要了，真的是，就这个事儿，真的是，你说啊，就有人也有这个球迷说，比国足感觉还苦啊。我觉得这肯定比国足苦，就是国足出去至少是有事儿干，是出去打比赛的，按照节奏说，我这个隔离训练、闭环训练也好，怎么样，不管是怎么样啊，就算是比较封闭，至少是有目标、有事儿干的。 但是 这小球员们踢完了几场比赛， 提前被淘汰了。 对，踢完几场比赛以后，一直就再没事了。接下来，那我们也没有硬性的比赛任务，所以说这些小球员真说有，就是说积极的想训练的，有场地吗？有时间吗？或者给这个空间机会吗？ 更多的是，就是因为你对整个这个新冠病毒你是未知的， 对， 就当你真的面临到那种局面情况的时候，那种心理上的恐惧所带来的焦虑，这是很难去化解。不过刚才有很多家长说，这个经历啊，这绝对是一笔重要的人生财富。 就是我觉得这个于竞技层面来讲可能不重要，但是从整个人的这一辈子的经历来说非常重要，能这么经历这么一个风波然后平安回来。 还 有很多 球迷在问，这到底怎么回事？刚才其实一哥也说了一些啊，就是说， 对，就是因为先是 有阳性， 有阳性，然后呢，后来又抗体阳性，所以因为这个防疫的关系，是迟迟的没有能够回到国内， 还有航班熔断什么的，反正都赶一块儿了啊。 对啊，真是人在囧途，这说的也就是咱们国安的这些小将们。这边还有家里人，你看很多的家里人都说对国安有什么期待，其实就没有过多的期待，也不想着冠军了，只要大家平平安安就好。那磊落是说亚冠也不是咱说不踢就不踢的呀， 这才是问题最大的事。 所以现在就是整个足协应该有一个相关的一个预案和引导，就是你如果真是明年继续去参加亚冠的这些中超球队，是不是会有一些政策上的扶持？你资金上的这种扶持，你总得不能让都是俱乐部来承担所有的这些费用啊。任我行说，嗨，这个人生财富要不要的吧？也是，就是如果真是能没有的话，还是心疼孩子的角度，觉得真是别有了。但是既然已经是到来了哈，他已经是成为了人生当中的一部分，那就勇敢的去直面他，去接受他，这反而会给自己的心理是一个很强大的这种提升。 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还好，就是也有，就是说球迷在说啊，这幸亏是年轻球员啊，这要是已经是结了婚的、有家室的，对吧？那老婆孩子见不着父亲的，见不着丈夫的，更难受。 教练组和工作人员就是这样，就是有家有孩子的。 对，这年轻球员还能熬一熬啊，这个再年长一点真是痛苦。 Alex 王，您看到这个新闻说国安没有获得下赛季亚冠资格，您看的是不是上赛季的新闻？因为咱这赛季 没 第二阶段还没开打呢啊，12月中旬，第二阶段才要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啊，所以再等一等。不，但是确实在这样的一个大的环境之下，防疫的这种压力之下，大伙儿去，你说争夺联赛的前四啊，去争一个亚冠的名额，已经不是像以往那样啊，大家想要去做的一件事情了，变得很尴尬。那这边也有家里人说，哎，其实这亚冠资格本来就已经下调降成2.5了，因为这个中超球队参赛的原因，所以咱们也真的得好好的梳理一下自己的赛季目标了。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天鹰，也继续来关注国安的情况。天鹰你好。 哎，小凡好。 哎， 早上好。 所以我们真的是终于迎来了亚冠的将士们回家，就包括这些年轻小将，更重要的是教练组、工作人员，同样是经历了这个艰难的158天啊。这个刚才大家也都在说，这是人生当中难以有的一种经历了。就怎么去看这一次？就是虽然说我们知道整个的过程很艰辛啊，其中经历了很多的困难，就是翻过头来看，能给这些球员和教练组的成员们带来一些什么收获吗？ 收获，我觉得 提收获有点牵强了，是吗？ 不是，我是觉得就是，对于咱们队里面这些小孩来讲啊，其实昨天我们一块儿就是在也聊这个问题，就是大家感触还是挺深的。就是说在这两年啊，这个全球疫情的大背景下啊，其实各行各业都不容易，就是足球行业同样也是不容易嘛。整个这种体育比赛啊，体育赛事表演业啊，在全球范围之内其实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就是整个的从业者啊也是非常的不容易，我们都能看得到。然后就说咱们的这些小孩所经历的这些东西，就是特别年轻，咱们的这些梯队小孩就打了亚冠，然后又碰到了这么一些不太顺利的事情。我觉得对于他们的成长来讲，就包括你看很多咱们的队员在回来之后，你知道他们跟那个队里面就是表的最多的是什么吗？就是希望能够早点回到球场上面去摸摸球，去踢踢球，去回到球场上面去奔跑哈，去比赛。就是真的是在这个半年之内，大家可能感觉出了这个时间的流逝啊，就感觉会更加去珍惜能够有球踢的这种生活，这种日子。就是可能你真的是让你每天啊，就是那个出早操训练比赛，出早操训练比赛，你不觉得这个日子特别的珍贵，对吧？可能很多队员啊，年轻队员啊，觉得哎呀，这个日子真的是苦闷啊，真的是很艰苦啊，真的是那个，真的是乏味啊。但是当你真的是离开了足球之后， 你又会发现可能有足球的生活真的是挺美好的。所以很多队员啊，就这次咱们从那个外面回来以后啊，都表示哎，这个国家就是遵守国家的隔离政策嘛，对吧？然后在这个之后，就是说比如说隔离期结束了，很多队员都表示哎，特别想希望回到训练场，回到队里面，想去赶紧去训练比赛，想去赶紧去摸摸球，对足球的这种感情太深了，现在就好久没有摸到足球了，没有回到球场了。其实我觉得对于球员的这个一生来讲，可能会教他们更加好的去珍惜时间，更加好的去珍惜现在的条件，更加好的去珍惜现在的联赛。 那也有球迷说这几个小球员们应该互相拜拜把子了啊，这真的是过命的交情，呵呵，能在这海外哈滞留这么长时间，这不是随时随地都有队友能跟自己有这样的共同经历的。当然接下来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各队对于亚冠的这种渴望啊，已经跟往年这个正常的联赛里边是完全不一样的。也有最新的消息说现在能够拿到未来明年的这个亚冠牌照的球队哈，是海港、申花、泰山、深圳、广州和亚太哈。咱们应该是没有自己就是主动放弃了这个申报亚冠准入的机会，就这个是荒信儿还是真事儿？ 这个还得跟俱乐部再确认一下，因为那个昨天的时候啊，其实队员回来的时候，我就跟那个当中说要咱们这个做节目嘛，是吧？后来是要连线嘛，后来我就跟俱乐部把情况都了解，然后这个情况可以跟俱乐部再确认一下，因为这还是一个比较正式的事情嘛，比较严肃的事情。对，其实就是无论是俱乐部怎么来做，咱们大家都能够理解，对吧？特别是咱们国安队，特别是咱们的队员真的是赶上了这么一个过程。好像我相信咱们所有的球迷，就是即便说国安队说我们明年就是亚冠不打了，咱也能理解，是吧？我觉得就是真的是 没错， 就是 真的完全能够理解，是 对，不是亲身经历者是没有这种感受的。我觉得咱们真的是能够理解，就是队里面也是对这些年轻队员啊也是挺关照的，就是一直在努力嘛，希望把小朋友们都能弄回来。然后但是很多的就是这种实际情况啊，操作起来还是比较复杂的。然后另外呢，现在除了就是咱们的队里的小孩呢，主要是分为就是两种嘛，一种是能够比如说报名一线队了，那就赶紧就是说隔离完之后可能就去赛区了，就跟队了。然后呢，没有是报名一线队的呢，可能就给他们放更长时间的一些假，让回到家里面啊，跟家人啊，跟朋友啊一块时间长一点的聚一聚，然后给他们再放松放松。就是其实咱们通过这些情况看，真的是这一次打亚冠啊，就是对于咱们来讲，这些是一个挺艰难的一个历练哈。所以说我觉得大家放平心态，就是说只要是我相信哈，回头大家可以给大家去问一问啊，这情况啊，我相信只要是国安队能够去打亚冠，咱们一定会去打的。因为国安队在所有的历史当中从来都不是一个放弃的球队，对吧？但是呢，如果说真的是咱们都看到肉眼可见的这些困难，我觉得呢，如果说咱们球队说哎，这个明年我们不去了，我觉得也能够理解，起码从我来讲，我觉得不难理解，真的是这样。 那当然现在的球队也在平稳的备战当中啊。今天我们的其中一个话题就是对于国安接下来有哪些期待，因为第二阶段的比赛12月中旬回归，现在新援席尔瓦还在跟球队的一个磨合状态当中，就是不提的话可能都忘了咱还在争冠组呢啊。所以在争冠组当中，今年咱们的这个整体的目标，天人你对球队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吗？ 就是大家可能这几天天天在聊这个话题，聊的都是就那个，就比如大家聚会嘛哈，聊的话第一话题都是说，哎，你觉得联赛今年还踢不踢了？大家都是说，就是关于谁争冠、谁进亚冠啊，这俩好像 不关心了。 第一啊，不是第一问题了， 是 第一问题是，哎，这队还能不能踢了？就是对于今年的联赛来讲，这种波动啊、参赛其实都是挺麻烦的。你看今年的这个咱们的这个，即便是争冠组当中，起码也得有2到3个球队有问题吧？有两个球队能不能出现？现在就是能不能去比赛是个问题，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的球队能不能这个新的股东入股之后，能不能就改造成功啊？能不能新的就是改造完之后进入到赛区，它也是个问题。即便是争冠组，即便是踢得好的球队， 他也面临这种巨大的问题。 嗯， 所以今天联赛我觉得就是能不能顺利进行其实都是一个挺艰苦的选择。尽管说足协啊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对吧，有一些情况可能会使一些办法，用一些办法能够保证这些球队能够顺利的抵达赛区去比赛。其实很多球队到了赛区之后的费用其实都是有一些保底的嘛，就是说你就把路费出了，你到了那儿之后的比赛可能都是赛区那边都已经是做好工作了。 嗯， 但是即便如此，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短期行为。我们看到了，就是这个球队你天天在网上看能看到很多球员的那个求救信啊，是吧， 嗯， 这个找希望能够帮助啊，希望能够这个的。我觉得今年的这个联赛大家的注意力能不能集中，球员的注意力能不能集中，球队的注意力能不能集中，真的是个问题。就是这种反常的比赛，意外的比赛会特别的多。因为还是这个话，就是说我们今年中超的很多球队，至少半数以上的球队，我认为注意力都不会在比赛当中了，注意力都是在能不能生存，能不能发工资，我们明年去哪儿，我觉得都是在这样的问题当中 了。没错哈，就即便是完成了今年的联赛，就是明年能不能继续的再去参加比赛，再活得平稳，这都是一个未知数。 真的不确定，真的 不确定。 嗯， 所以现在真的联赛到了一个这种可以说是谷底的地方了哈。 非常的谷底，我觉得就从几年大家在聊嘛，就最近，就是说，哎呀，都在回想几年以前的这种高峰时期哈，巅峰时期哈，超级万元时期，这种辉煌的时期啊，动辄七八个亿、十个亿砸进去的时期。 嗯， 再看看今天，大家还是觉得，哎呀，这个中国足球走到了今天，都挺感慨的，都会觉得，嗯，好的日子没有人去珍惜嘛， 嗯， 花钱的日子没有人去把这个花钱的日子。把这个钱变成对今天足球有益的沉淀，等于钱花出去了，什么沉淀都没有，就没有东西能够对今天形成帮助。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在反思之前的足球来讲最大的一个就是痛苦的地方。如果说我们也花了这么多钱对今天有帮助，是吧，哎，积累了东西，积累了一些资本，那也可以，结果什么也没有积累下来。 嗯，就是钱花了事儿没办啊。这种感觉，而且听起来都觉得很不真实，但这恰恰就都是现实存在的问题。 对， 真是啊。好，谢谢天人给我们带来的分析。保持联系，谢谢，再见。 好，好了，见。 哎呀，这高静还说绝对绝对不是谷底，也就是半山腰。我的天哪！ 闲人北塞说无底深渊， 无底深渊，那真是想要爬上来，想要抓住那最后的一颗救命的稻草，都没有地方去着力。那中国足球真的什么时候才能迎来天亮的那一天啊？ 是 啊，但现在真的摆在各支俱乐部眼前的，就是要准备第二阶段的比赛。12月12号正常开踢，那足协、中足联的筹备组，还有中超公司也在力保第二阶段赛事的一个平稳进行。 是的，有消息称啊，中超公司将负担第二阶段所有参赛队伍进入赛区后的参赛费用啊。事实上，自去年采取赛会制之后，各队呢只需要负担往返赛区的路费和额外产生的费用，到达赛区后规定内的吃住、训赛等费用啊，统一由中超公司来支付，基本是拎包入住的。不过呢，各队所产生的参赛费用计入当季的中超联赛运营成本，扣除所有成本之后，剩余的钱才是中超的分红。今年依然是如此。那河北队、重庆队、广州队啊，是已知的三支难以为继的队伍。在河北队员工发出了愿意为俱乐部无偿工作、直至俱乐部好转的恳请书之后，重庆队也发出了公开信，对欠薪情况做了说明，呼吁各界给予支持。广州队呢，也是长时间欠薪。据介绍，该俱乐部的股权改革有一定进展啊，具有国资背景的广州企业正在牵头进行。 那这个到底这个广药是要入主广州城还是广州队？现在还没有最后落定哈， 就是 大概率是广州城。 是，就是说昨天我看有新闻说啊，广药现在情况是买广州城，觉得有点儿。这个 包袱没有那么大， 对，是的，也不是不能买广州队，但是怕不认账 啊。确实，广州队的这个整个的包袱是确实比较沉重的。那我们另外关心的一支球队就是河北队啊，到底会不会参加第二阶段的比赛？那现在河北依然是停工休假的状态，但是也有好消息，那就是之前咱们都说过的外教金忠夫，还有核心的外援梅米舍维奇已经都抵达了中国，开始隔离了。另外一位外援莱昂纳多一直就没有离开中国，所以这一切 业都预示着河北其实大概率还是会参加接下来的联赛的。那目前为止他们的这个股权改革还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啊，所以外界对于河北能不能真的参加联赛还是心存疑虑。但是好在还有在这个寒冬当中黑暗当中啊，在坚守着的人们啊，尤其是这些外教和外援们，还是有一定的情怀在里边的。 这河北这支俱乐部这一次这个寒冬当中啊，体现出来这些内容，我觉得还是很让人感动的。 那我们也继续来说说各支俱乐部哈，都是在进行着这个股权改革、中性名的改革。继咱们国安已经是交了新版的队徽设计之后，咱们的老朋友申花也完成了设计，本周内就可以递交了，一旦通过也是下个赛季正式的使用。但是就是说到这些消息的时候，就是心里觉得还是挺唏嘘的，联赛已经是被分解的支离破碎，然后队名改了，队徽改了， 人没了， 然后呢 比赛没了，联赛要没了，这怎么办？当然也不至于会没了哈，就是说你看现在联赛已经是被破坏到这样一个程度，或者说已经是沦落至此啊，但是政策还在继续的执行当中啊。之前呢这个申花的这个队徽上啊，绶带上的字母是 Greenland， 就是绿地哈，现在呢把这个 Greenland 是变成了上海，这也就是把这个企业的背景去掉了，变成了彻底的这个上海队。 真正的上海滩的老大。 对， 但是现在申花内部莫雷诺也是向俱乐部告假了，这个消息也不意外啊，因为第二阶段的比赛他是很可能缺席的，这两年他的整个的身体状态比较疲劳，加上这种封闭的赛会制，还有自己第三个孩子刚刚出生不久，申花的第二阶段的策略也有所调整，没有进入到争冠组嘛，所以队长也是向俱乐部递交了这个请假的申请。 是，然后俱乐部目前的整个的态度还是允许的啊，支持的，该去去吧。这又是第三个孩子出生的，又是这两年任劳任怨的啊，而且呢，没了穆雷诺，申花应该也不至于降级啊。所以说还是看能成型啊，疫情航班情况啊，能成型，那大家呢也不要惊讶了啊。 前一阵儿也不断的在传出来穆雷诺想要离开中超啊，回到自己本国联赛的消息，但一切都还没有落定，我们就静观其变。 是的， 那继续来关注一下广州队。 广州队啊，省吃俭用的典范啊，我觉得这个但是我觉得这个如果说在就是抛出这个竞技层面的这些时间对于竞技的这个微小的影响下，我觉得挺好。就是说广州队近期啊已经是用身无分文来进行形容了哈。考虑到训练场的灯光等费用，训练时间一直会定在下午啊。这个十二强赛结束以后呢，郑智是以执行主教练的名义给队友下达了通知，开始集中训练了。然后包括郑智在内有十二名球员是集中到了天河体育场中心副场训练哈。不过场地是为了1987年的六运会而建的，除了足球场的草坪以外呢，其他设施非常陈旧啊，没有淋浴房，没有健身器材。广州队目前哈还没有落定这个新的投资方，球队的前景也是不乐观啊， 真是难以想象，就曾经的八冠王多么的豪气的广州恒大啊，目前经历的是这样的一个局面哈，为了省训练场灯光费，都要去提前安排自己的训练时间， 下午训练哈，不敢开灯， 真的是难，就是难以去想象，觉得特别的不真实。1908还在说这个罪魁祸首到底是谁，其实现在你说问责让谁去承担所有这一切的后果哈，就已经不是最重要的那个课题了，更重要的是谁来接盘。但是广州队目前这个情况，因为窟窿很大，包袱很沉重，所以还没有找到新的资方的。 对，现在就是说已经重病成这样了，关键不是找肇事者是谁，这关键是先把气儿续上，这才能找呢。 就是先把这个氧气瓶啊点滴，那都得输着液啊，吊着氧气瓶，这是最关键的。 是，华北小新说，想起了本山大叔的小品：“有贼心，有贼胆了，贼没了。” 真是贼跑了。 对， 小白说，联赛啊，不行就趁机彻底的推倒重建吧，未必是一个坏事儿。现在已经离那个完全的重建距离不远了，但更重要的是就在这种大面积的俱乐部都受到了资金压力的情况之下，足协啊怎么去更好的去给大家做一个政策上的引导，政策红利没有了，但是政策引导是不是可以有。 那确实最近的中国足坛挺热闹的，而且这个热闹都是我们不想看的那种热闹。 是 组团以这种联名的方式去公开的讨薪，这场面近年少有。那包括青岛啊，最近的情况也不理想。 哎，青岛俱乐部有消息说啊，队员们目前的情绪有些波动了，因为对于十二月就要开打的第二阶段联赛，是不是要进赛区比赛，有了自己的想法啊。意思就是说，其实不想去的啊，但是呢，都知道临时弃赛的严重性，等于直接宣告俱乐部永久失去中超的参赛资格。所以说如果继续打完比赛呢，那又可能一直拿不到薪水，就是白踢。球员们又不太甘心啊，现在就是不少球员处在一种非常纠结的情绪当中，一方面是盼着赶紧发钱好好踢，一方面又觉得这钱肯定是发不下来啊，对于未来是一片茫然，甚至想要放弃。那据了解呢，青岛队目前的薪资发放情况是这样的啊，大部分队员是拿到了一月和二月的工资，然后二月以后啊就再也没发过工资了，有个别的小队员最近补发了一些工资，因为本来他们就没攒下什么钱啊，小队员就本来就没有，本来这个工资就少， 这一年的年薪是跟正常的工薪阶层是差不多 的。是 的 啊，所以说一年不发，现在二月到现在大半年不发工钱，那肯定是更生活不了了。所以说呢，现在是先给他们补贴一下，但是更多的主力球员和教练啊，绝大部分都是还靠着之前攒的积蓄在生活。 那这边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吴磊啊。那现在索帅下课了，那有消息说， 之前 也谈到了索尔斯克亚的一桩旧事，那就是2013年上海东亚在西班牙集训期间，他当时还对吴磊表示过兴趣。 在2013年的时候，上海东亚在西班牙集训的时候踢了一场特罗姆瑟队啊，当时呢就是主帅就是索尔斯克亚在那练级呢啊，然后吴磊那场比赛里梅开二度，然后索尔斯克亚呢后来就找到陈华，因为他误以为陈华是这个东亚的工作人员，说你们这个七号多少钱，我很喜欢他啊，如果他来我这儿踢之后他就可以跟我去英超。后来索帅确实是去英超了，不知道吴磊当时如果真的跟着走了，世界线 会 不会不一样 啊？就是在那个年纪啊，2013年的那个年纪，要是就有留洋经历的话，那五球王就更加不可限量了。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其他的，稍后进一段广告吧，我们在下个时段继续来说说国际足球。 进一步，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 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产品发布、企业推广、在线直播等需求，可举办线上论坛、发布会等活动，打破时空人数限制，提供标准化直播方案和技术服务，深度一站式满足企业活动直播的场地、技术、服务等需求，专业高效、安全放心。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现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0%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 以上为广告时间。 长城内外， 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 9月18日起到明年3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 好，北京时间的8:38了，在最后的一点时间里边，我们马上来关注国际足球啊。那国际足球，都灵体育报也是官方揭晓了2021年的金童奖得主是巴萨的佩德里。现在巴萨的最大的财富就是这些年轻人。 是的，佩德里啊，加维啊，法蒂啊，18岁的佩德里上赛季为巴塞罗那出场了50次，打入了4球，助攻6球啊。此外呢，还跟随西班牙国家队参加了2020年的欧洲杯以及东京奥运会啊。这就是去年的全 全勤王，所以说现在一伤啊，伤个没完了。 嗯， 去年的金童奖得主是多特蒙德哈兰德，今年就是佩德里， 马上就有橄榄枝抛过来了。 对， 嗯，拜仁啊，就抛了，这是四倍年薪加超过8000万欧的转会费，求购佩德里。 是 啊，但是佩德里现在在巴萨应该还是比较的如日中天的哈。这一些战术也可以围绕自己去踢。 是，就可能说一个年轻的孩子如日中天，大家可能觉得是过奖了，但是巴塞罗那真的， 因为确实只有年轻人了。 是，现在是把宝都压在这几个年轻人身上了，再加上哈维年轻的教练来了嘛，大家对他的调教年轻人，包括青训的发掘，都是有这个想法的。而且，但值得一提的是啊，拜仁转会这个就是说谈归谈，巴萨肯定不放啊，而且呢，拜仁肯定也不会强挖，因为这个巴萨和佩德里续约到了2026年啊，前一段时间，而且呢，违约金签了一个多少呢？10亿欧。 嗯 啊，这个我觉得 就是非卖品， 对，就是一个仅是一个数字而已了。 嗯， 因为巴萨之前觉得2.2亿欧只是一个数字而已， 嗯， 啊，结果大巴黎哐当一下全给砸过来了。 对，这10亿。2.2再乘以5，看你受得了受不了。 是， 就是这个感觉哈。所以当然现在巴萨是一个完全处在磨合阶段的一辆列车啊，到底在本赛季能够到达一个什么样的高度啊，我们也继续来听一下评论员汤宪博的分析。 哈维这一个第一场比赛的表现，我觉得啊，起码光看上半场的话，这绝对就是纯纯的巴萨的风格。巴萨原来踢什么样的足球，他们上半场和西班牙人的这场加泰罗尼亚德比踢的就是什么样的足球，效果也还是不错的。但是咱们说下半场的时候，比森特莫雷诺带领的西班牙人啊，用自己怎么说呢，相对来说磨合更长的一种技战术方式吧，和教练员和球员之间的一种默契吧，让巴萨也是有一种顾此失彼啊的一种感觉。而且巴萨呢下半场体能也是难以为继，换下了几个年轻球员之后，球队的打法看样子也是有点担惊受怕，感觉可能随时会被西班牙人扳回来啊。武磊这边也是自己创造以及自己完成了一些机会，但是可惜的都是没能帮球队扳平。当然咱们得说，哈维作为一个 DNA 球员啊，作为球队的传奇被拉回来做教练，这是一个所有巴萨球迷或者是所有懂球的球迷都会非常喜欢的一幕啊，因为这个他的风格和巴萨是完美契合的，是打传控的足球。但咱们得说，不论是哈维的迁回还是阿尔维斯这样的传奇功勋球员的回到巴萨，也是主席拉波尔塔为自己的这个之前不太好的这个公众形象啊进行的一次危机公关。这种行为呢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想让自己啊，想让巴萨的管理层减少一定的外界的压力。但咱们知道，你的公关手段再强，这比赛足球比赛还是要90分钟回到场上去用双脚踢出来的。那么哈维能带到什么程度呢？我感觉以巴萨现有的这些人员配置以及现在面对的伤病，取得特别好的成绩，我觉得并不是特别的现实。哈维呢之前执教萨德，这也并不是说没有经验，但他的相对来说在西甲执教的这种啊，在顶级足球舞台上执教的经验也并不是那么的丰富。他能够凭借自己传奇球员的这种人格魅力去吸引拉拢很多球员的心啊，让球员们围绕在他的周围。他也有他非常明确的足球哲学，那就是巴萨哲学。但现在受困于一方面是他的经验，二一方面球队人员的配置以及管理层现在出现的乱象，还有就是捉襟见肘的财务情况。这几种情况综合下来，我觉得也应该会出现一个差强人意的成绩吧，不会太好也不会太坏。当然对于巴萨，对于哈维，就是保证一个前四是球队现阶段一定要完成的东西。因为欧冠啊欧战来说，对于这支球队的球迷来讲，是他们所不能缺失的。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教练下课这事儿啊，最近这事儿都比较火热哈。 对，就是教练一直是最近一个月国际足坛上比较，包括中国足坛吧， 对，就 流量的话题。 尤其是大家看了索帅他离别的那个感言，就眼眶湿润的时候，反正至少我作为一个大红军的球迷，我也有一点被感动了。 是 啊，他说他在这儿为俱乐部付出了一切哈，每一分钟从第一分钟到最后一分钟都非常的享受，真的能够看出来他 挺真诚的啊，只是因为跟球员之间、跟这个战绩之间的矛盾，所以离开了。 嗯， 那就这一点，那尤其是他说，球迷们一直是最棒的，我们有一天肯定会再见面。 是， 不知道曼联球迷们是不是也泪目了？嗯， 但是所以说，这就说到一点，就是你看，球迷最后跟他也和解了，高层其实一直也努力想保着他，啊，但是就是成绩不做主，成绩谁提出来？球员提出来的，就有很多的球迷也在想或者在讨论啊，是不是就是硬把索帅给演下去了？又衍生出这么一个需要讨论，就是那如果说球员的这个牌子身价越来越大，那一看不惯教练开始演了， 嗯， 那这教练这工作以后要怎么做？ 主教练尤其是豪门的主帅真的是一个高危行业啊，随时都有被做掉的可能性啊。不过说到了这一点，汤宪博的观点也觉得这个下课背后不那么简单啊，不只是索帅他自己能力的问题，更有着和球员之间的博弈。 索尔斯克亚的下课是否展现了球员与教练之间的博弈关系？当然我觉得其实在职业足坛啊，这个教练员和球员之间一直都是一个博弈的关系，因为一个是管理者，一个是被管理者嘛，这两者之间肯定是要有一定的这个所谓的争夺吧。但是这个争夺可以是良性的，也可以是恶性的。我之前也看过一些纪录片或者是相关的文章报道啊，一个教练员最重要的是进入更衣室啊，展示自己的不同的地方啊，有没有什么东西能让现有的球员能马上服你？比如说，不论你是从训练场上，或者从这个心态上，能够让球员觉得你有更好的地方的，这就是可能很重要的一点。比如说，咱们之前知道啊，像瓜迪奥拉，遇到了斯特林之后啊，上来就教了他几个东西啊，说这几个东西你学会了之后，这几个动作你改一下，就能提升你在球场上的表现，能进更多的球。而斯特林也确实受益了啊，于是他就确实信服了瓜迪奥拉，成为了他的一个所谓的忠实的信徒吧。所以说这个东西放到曼联的更衣室也是一样的。索尔斯克亚其实在刚开始接队的时候呢，效果还是不错的。他的这种从情商也好，或者是心理角度也好，让许多球员对他产生了好感啊，因为他而且还是一个曼联的 DNA 球员，曾经在这支球队就是传奇的球员，跟这支球队有血脉的关系。如今他来执教，其实对许多曼联的球员来说本身就会仰望他，再加上一些他的一些手段策略，比如说和球员的这个矛盾的内部解决呀，不公开化呀，这些东西还是说服了很多球员对他的一个信任的。但如今看来这个曼联来到了他执教的这个年头上啊，对成绩有了更多的要求，他似乎就不再合适这个东西上了啊。比如说咱们说上赛季末痛失欧联杯冠军，包括这个赛季 C 罗桑乔这些球员都来到帐下，需要他进行技战术方面的一个调整，需要让球队在成绩上排到最前列的时候，他的技战术方面就不够了，而这也相当于和球员之间的一种博弈关系。所以在这场博弈当中，索尔斯克亚也是不得不离开这个球队。但是不得不说，索尔斯克亚对这支球队来说意味着很多，而且他前面也是在危难之中接任了曼联，做了很多的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只不过到了这一步，可能对他来讲事情就已经要到一个新的阶段了，而这个阶段显然他可能并不是最合适的人选了。 那不过在这样的一次下课的背后，有很多的千丝万缕的人际关系。 没错， 比如说这个福格森啊，福格森一直是力挺索尔斯克亚的，他呢正在带头帮着曼联寻找新教练。 嗯， 目标是不是咱们昨天所说的那些排在前面的啊，什么齐达内等等，目标是要引进波切蒂诺。 哎， 嗯， 就是等着呢，就是波切蒂诺现在也说了，说这个 也不舒服， 对，就是我觉得波切蒂诺是整个国际足坛啊，因为现在该下的也下了，对吧？就是我们说的，就是那个最难受的人之一是谁呢？我觉得一个是波切蒂诺，一个是接任索帅的卡里克。 嗯， 就是卡里克今天我带队的目的是什么呢？等着别人把我顶下去。 哎，我只是个过渡的。 对，那波切蒂诺是什么呢？我带着队，我拿着联赛第一， 嗯， 但是所有人都觉得我要下课了。 其实就这种感觉哈，就真是巴黎内部的那种混乱也是因为大牌球员而造成的。 是， 波切蒂诺也码不住这些大牌啊，互相之间你去 平衡的关系，这太需要智慧了。 没错，刚才有这个闲人北三问说，为什么说大红军不是红魔吗？红， 哎呀，这话我没法往下接了，已经。 这一看就还跟这个慧凡姐不熟啊。 这 多少年的利物浦球迷， 但是你看天桥梦想家也说，这豪门民宿啊，执教翻车的挺多的。 嗯， 你看这大米兰翻了多少回？ 对， 大因扎吉、西多夫、加图索，多少民宿都折这儿了。 是，那兰帕德刚回切尔西的时候不也翻了吗？ 对， 对吧？德比郡带的倒是差不多，一回切尔西，哇，众星云集，那确实懵了。 嗯， 就是很多的时候，新帅或者说第一次带豪门的主帅啊，还是得历练历练，可能就是这一次历练，然后再回炉、再沉淀、再回归的时候，又是不一样了。 哎，就是像齐达内那样的哈，就整个他在教练的生涯当中。一步到位啊，就做的特别顺风顺水的，还真是比较少。 是，那你说齐达内现在也有他的困扰，就比如说大井秀树说，我说齐达内为什么要等大巴黎呢？这大巴黎其实齐达内虽然说肯定比红魔，就是比曼联他觉得好接，但是我觉得啊，真的是给齐达内留的这个坑啊也不小。就是齐达内他上来以后，刚带皇马的第一次入主皇马的时候，这欧冠三连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把自己已经拖到一个很高的位置。 是， 他现在自己都有点，就是说，然后你看二进攻的时候，再去皇马的时候，那时候皇马跟第一次不一样了，第一次是有点小问题，但是呢问题不大啊，齐达内把他们拔高到一个很高的程度。第二次是皇马有了一个大坑， 哎， 等着齐达内去填，齐达内跳进去了，发现自己根本填不上，也是没办法，该走走了。那这次为什么不去曼联呢？他发现曼联这坑啊比当年皇马还 大 是，这能填上吗？ 太大了。 是， 所以茫然的盲目的去登陆英超，可能就让自己前面的英名啊都要作古了。所以真的得好好的想一想这个问题。 是， 那个这边 Can for 二说有个馆子，哪个馆子您可以发来啊。 对，真的是看到哪个饺子馆， 不能够。虽然说叫这个这么个名儿，但是有侵权的嫌疑。据我们了解，这馆子书的那个馆子正版的啊，还处在一个蓝图当中。The Three 说齐达内啊绝对在虎视眈眈望着大巴黎的帅位呢，就这盘大棋下的也很满哈，这也是感觉这个整个脑回路拉满。 没错，这就是说啊，这个现在齐达内在家里待着呢，波切蒂诺在大巴黎更衣室待着呢，卡里克在曼联梦剧场里待着呢，但是大家都心知肚明，在未来的某个时间节点，牵一发动全身，任何一个主教练发表了一些言论，或者说在某场比赛里踢好了没踢好，可能这乾坤大挪移就开始了。 这就是欧洲足坛的现实。 对， 也是欧洲足坛所经历的这种非常真的是很直面的压力。 是，这教练就是这样嘛，对吧？这足球就是人来人往啊，这句话永远不错。 小徐八戒说无奈世间尴尬，因球穿裆而过，无奈心中无奈啊，无解心中无奈，因球越纸飞过，球解眼中无解，因球真正爱过，求索只为求解，因求已非足球。呵， 哎呀，玄学起来了， 真是 是， 不单单是足球这么简单的事儿，这 是 人情和故事。 对，这又让我们想起这个今天我们探讨的这个第二个话题啊，你觉得哪个教练离开了以后会让你很难过啊？后来就是在醒悟的时候，再回头看的时候，会发现其实挺好。 刚才有很多家里人都提到了国安的几位主帅啊，说这个热帅呀、还有帕切科，反正当年这几位，包括施密特， 对，看施密特的呼声很高啊。 就是走的时候，其实心里都很不舍。我也一样，就当年施密特走的那个时候，真的是觉得太难受了。 施密特啊，我对他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我刚来，就是我刚毕业，在北京台就是体育台实习的时候，正好就跟了施密特的发布会。跟着去看国安的解说，国安的就是看一哥解说国安的比赛，那几场也是施密特带队的，踢的是真好看啊！包括这个主帅，这个整个人的这个气场、 人格魅力， 对，就很好。可惜了， 所以真的也会让大家觉得有很多的这个遗憾。但是，足球也就是这样，遗憾和高光的时刻并存。 是， 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在最后哈再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 冬奥，因为冬奥的这个气氛，一起向未来的气氛是越来越浓了。 有最新消息啊， 能在冬奥期间，北京市会在七条高速路上也去实施相关的规划。我们来听一下陈默带来的报道。 京津高速公路彻底打通了北京市至张家口市崇礼区、太子城赛区的高速通道，从北京西北六环出发到延庆约50分钟。从延庆到张家口市崇礼区约1.5小时。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二级巡视员、总工程师李工科介绍，冬奥道路设施全部就绪，实现了跨赛区主要路段规划建设目标。同时，冬奥村东、冬奥村南、亚投行西、石景山、公交停保中心、下屯等6处临时交通场站已经建成，将会为赛会冬奥服务车辆提供驻车保障。李工科还介绍，北京市高速公路冬奥会、冬残奥会专用车道湿化工作正式启动。北京赛区和延庆赛区一共规划奥运道路网271.8公里，覆盖了全部主要涉奥场所。 北京赛区呢，21首都机场高速、四环路、京港高速公路、五环路，还有京津高速公路等主要的路网，另外还叠加奥林匹克公园的路网。延庆赛区呢，是以京津高速公路、圣北街、西顺城街、团结路和拂晓路等作为基础，形成延庆赛区的道路路网。 按照计划，北京市将会在市域内七条高速公路上施划冬奥专用道，并且设置冬奥交通指引标识，共计205.6公里。冬奥会专用车道标线由橘色和白色相间的虚线组成，色彩鲜明，辨识度高。为了最大限度减少对于市民出行的影响，六环内的6条高速公路施划工作全部都在夜间施工。李工科还介绍，目前专用车道只施划不启用。 专用道使用未发布交通通告之前呢，社会车辆可以正常通行。那么后续啊，这个专用的使用通告发布之后，那么各类车辆要按照通过的要求啊规定执行。 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下边一起来听歌吧，一起向未来。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Fly, I, I,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 是广大市民朋友，做好垃圾分类，保护身边环境，是我们每位市民的责任。让我们践行垃圾分类新时尚，养成绿色低碳好习惯。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发热、咳嗽、痰黏不可轻视，同仁堂牌小儿感冒颗粒疏风解表、清热解毒，用于头胀痛、咽喉肿痛，专为儿童研制的感冒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慧凡。受到高空偏北气流控制，今天白天天气以晴为主，光照充足，空气清新。需要注意的是，近期京城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外出一定要注意保暖，谨防感冒和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四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今天天气晴好，空气清新，登山气象指数为二级，适宜外出登山。白天受到了高空偏北气流控制，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一级。今天白天风寒气象指数为三，天气干冷，夜间风寒气象指数为四，体感很冷，晒太阳气象指数为二，适宜您户外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您一天好心情。